认识披麻织，伏羲就是麻，有没有感到很清楚？哪里我们注意，气自然就跑到哪边。那个四年初经的注解是说明我们的先帝是好像什么？还记得？牛车，牛车，印度是不是还有用？ 牛车， 牛车，牛车不能够动，如果前面没有牛，对不对？那还是不能够动，如果这上面没有司机，对不对？司机他拉线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可以往左边、右边。那司机就是谁？我们的身体，身体是谁？ 牛车。 牛车。呼吸就是 牛。 白牛在前面，印度的牛很庄严， 不是水牛。 那伏羲就是我们的白的牛，它到处有，在全天地里面有。为什么依照佛法，为什么我们能够动身体？因为呼吸，动身叫身表，身表，Kaya Vigyapti，身表，你动身体，这个是身表，你讲话叫口， 语表 ， 身表。 呼吸也是，呼吸是什么？ 身表， 也是身表。你不一定需要学身动，你看怎么人家入息出息，你会大概知道他们的感觉怎么样，他们的心怎么样。有没有用真言？没有。你听别人讲话，那你也可以知道他们的心。如果有真言，他们的话流利，没有障碍，很有意思道理。如果没有真言，那都乱，身体乱，呼吸乱，讲话乱，所以阿那巴那念就是我们的方便，来让我们的境界身跟心，除了身跟心什么境界都没有，让它寂静，让它专念。如果有真念，身体中很专念，很好看。如果没有真念，那身体中都乱，讲话乱，呼吸乱，心是好像我们的身的司机，它是用气为他的勇气，如果身体里面没有气，他不会动。 为什么？因为风的香就是推动，推动就是怎么我们懂？推动就是扩大，收扩大收扩大收，我们的运动也是扩大收扩大收，我们的讲话也是这样。那个风插在我们的喉子里面的低阶风阶插在那变成国大说就是声音。如果开始这样注意，那我们都感觉不一样，心拉开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秘密，大秘密。那用直观，我们可以解决，了解这个秘密，都是在扩大、收、扩大、收的过程。有没有意思？不但我们一切众生是这样，不但一切众生，连树木草也是在扩大收扩大收的过程，这是生活。因为我们是为在自己的境界、自己的生根性这个活动，这个生命，这个命根，那我们才能够尊敬命根，活动生活在别的众生，所以不会害他们，对不对？要做自己的经验。所以我们学佛法要重视生命，要重视呼吸。也要重视，很尊敬众生。众生。 哦，众生。 众生。一周的意思是在众生，众生的意思是在心。心是四季，怎么我们令那我们的身体，令那我们的心是靠我们的心的安排。四季的智慧拉神，什么神牛四年初的注解也是说明要是为自己的身体好像归类，归类不会动，有身子，谁用身子收，那些身子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房间，呼吸，收就是心，那个归类就是身体，要这样思维。因为有呼吸，所以身体能够动。科学是讲神经，佛教是讲呼吸，不过意思是一样。神经也是一种扩大，对不对？ 神经，是的。 收扩大，收扩大，收。而这个扩大收，它有它的规矩。那中学、中医有研究那些。怎么我们的那些气 气在身体里面有它的观，嗯，好像水有它的观，嗯，那些观也是扩大减少，扩大减少，嗯，那它们怎么流有一些方向，嗯，那些方向也我们可以渐渐学，嗯，用气功了解，用打坐，打坐的时候身体不舒服，好像我有受过伤，注意一些地方，让他们过大减少，过大减少可以调身体，身体会改变，不过不是从今天到明天，需要长的时间，要注意这个道理，什么都不要勉强，如果勉强结果是什么，嗯，你用力气那它就回来害你，嗯，有没有道理， 嗯， 所以要用智慧动我们的心，嗯，来能够学用智慧动我们的心，刚才我有讲过，要用信心，嗯，要用正念，要用精进，他们一合起来，那变成定，有定才能够如是观，嗯。发音是我有讲那个清净道论的故事，三个朋友还记得，嗯，要不要听好的故事， 嗯，要 清净道论里面有，嗯，三个朋友要去历经那个智慧神，嗯，在印度智慧神叫萨拉斯瓦蒂，嗯，还有萨维特里，维多的最重要的州是萨维特里州，嗯，有没有学过 ？Om Bhuva Bhuva Swaha Tat Savitri Varneyam Bhargo Devasya Dhimahi Dhyo Yona Prachodayat Om Bhuva Bhuva Swaha Tat Savitri Varneyam Bhargo Devasya Dhimahi Dhyo哟那不该出的呀，好不好听， 好听 这是维多最深的咒，嗯，印度人大家都知道，你们可以给他们听，他们会很高兴什么意思，就是历经太阳，嗯，太阳是活的神，他叫萨维特里，他也是跟智慧神有关系，为什么太阳就是光明，智慧我们怎么代表智慧，光明，所有的大学都是用光明灯，对不对，那要学怎么动身体，动心用智慧，这是佛法，这是直观，嗯，用太阳，让我们的境界清净，太阳就是智慧，萨维特里就是智慧，它的别的名称是什么，刚才我有说萨维特里，他是谁的太太，梵，在印度他们相信梵有创造这个世界，好像上帝一样， 梵天， 大梵天。 梵天，对不对？它有三个头。他的太太就是萨维特里，太阳，智慧。在佛教，如果你们学藏传的佛教，他变成文殊师利的太太，有没有学藏传佛教？ 没有， 没有。他们。为什么他们代表这样？因为生活看中国中医是阴阳，对不对？每个众生有逆中有阳在里面，男中有阴在里面，所以我们能够活的不可能只有阴，还是不可能只有阳，有阴跟阳在一起才能够活的。所以文殊师利是靠他的太太。这样才也会有和谐，不是说他们有英语，没有英语，他们有超越英语，不过是符号来了解这个道理。生命就是阴跟阳在一起，他们藏传佛教叫 Yabyum， 父母。生业来能够活的，他们需要阴跟阳，不然所有的香都是靠阴跟阳。所有的香从哪里来的？从无际，从空。有香那就有阴跟阳，对不对？有阴跟阳就是有父亲跟母亲，所以那些生业他们代表母亲跟父亲，他们变成一体。那现在三个朋友他们去历经那个智慧山，萨拉斯瓦蒂还是萨维特里，很漂亮。这为什么那个印度人、希腊人以前也是这样？他们代表智慧为很美丽的女众，为什么？ 因为女众很美丽又聪明。 这是萨格林的看法。因为智慧就是接收，阴就是什么？接收，对不对？阳就是动，来能够动需要接收，对不对？不然你不会动，如果没有别的能够接收你的动，一定要在打坐的时候要思维这个道理，来能够动身体，别的身体的部分要接受，不然你不能够动。 动， 就是 动 来动去，动动动，夹 夹，接受。 那是。你什么是阴的道理？就是接受，对不对？ 接受。 因为接受会有动，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，接受就是萨维特里智慧。 智慧。 因为文殊师利菩萨知道这么多，所以他不会成老，他一直是16岁的一个念经的孩子，不老， 不会老。 那要一定要去五台山拜 文殊师利 菩萨，可以发智慧，不会老。怎么不会老？因为地慧智慧，智慧不会死，我们都要死了。智慧不死。文殊师利也不会死，所以他一直来来来。他有没有来过看小丽的讲？ 有。 那好。那三个朋友去供养那个萨维特里。那现在他们入那个公园，他们要采花，那个玉兰花很香，对不对？玉兰树会很高很大。那一个朋友他要采，不过他不够高，没有办法得到那些花。那另外一个朋友他就玩他的身体，他说：“哎，老朋友，你搭在我的肩膀上， 踩在我的背上， 在我的背上，你就可以采玉兰花，然后我们一起去供养那个萨维特里神。不过他还不够稳定。”所以他颠倒。哎呀，那还有第三朋友就来，哎呀，你用我的肩膀支持自己，放你的手在我的肩膀上，这样你可以稳定起来，可以采玉兰花，依照你的意思。那他们一起合作，那可以采很多玉兰花，然后去很欢喜的样子，他们去理解那个萨维特里。那现在怎么解释？谁是采花 定？ 很好。那现在谁又弯曲他的背？ 精进。 不是 精进。 正念。 正念。 谁知之？ 精进。烦恼。 三个合作，那可以得到智慧。 那 智慧的所依就是正念，没有正念我们无法分别什么是利益我们，什么不利益我们，什么是善法，什么是不善法。不过正念自己不够稳定，需要精进。在它的功能会明显，如果没有精进，正念不会继续长的时间，所以所缘不明显。因为正念跟精进在一起，所缘变成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微细。那这样定就能够得到智慧，不然定没有办法得到智慧。定怎么能够得到智慧？他懂他的境界，怎么他懂他的境界？所有的境界不能够抓。 是不是好的故事？ 嗯， 所以要这样修，因为令那越来越维系的境界，因为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有正念，我们有精进，所以定才能够用来如实观。如实观就是所有的经验都是在空里面，你抓从空营养出来，道教其实也有这个道理，从无机有机，对不对？有机就是阴阳，阴阳就是所有的活动，所有的时间的，你抓它，那意思是你就不够用智慧，对不对？那阿那巴念的过程，学阿那巴念就是这个过程，因为定靠正念跟精进，所缘变成越来越微细，因为所缘变成越来越微细，你渐渐能够体会你所抓的所缘就是你的自己的烦恼而已。有没有好的故事？ 好。 那现在我们还有几分钟再继续一箱好不好？ OK， 还有一个钟头差不多，现在还有五十分，差不多五十分。 无所谓，我们 不会那么吝啬，五分钟多还是少，对不对？我们修佛法，那我们这些布施时间也很好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讨论。那方法有没有做自己的经验？注意那个中间呼吸是不是会开始一点点明显？你注意中间呼吸是不是自然？你的座椅在变成全身的座椅的所缘，是自然的过程，对不对？然后是不是全呼吸明显的时候，这里就不明显？可以看得到，一定要做自己的经验。有没有什么获益？不清楚的地方，大家可以自己领呢。 师父，为什么这边这一节很热的感觉？这一节？ 因为你注意在那边。 我觉得我没有注意这里。 有。如果没有注意，什么都不出现。一定要这样思维。不是故意的主意，不过因为出现什么真相，那你的心跑到那边去。而且有可能那边你那个气还是血会塞，结果也会热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因为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经常就是有点僵硬的。 那你看 遗传， 那可以慢慢调，不能够用力气调，用智慧调。 那些一定跟你一些穴位有关系啊。你不一定需要用针，你可以用心针灸。 嗯， 真的，相信不相信？不过要很小心，不然你，一定要那个针要拿出来。你忘记了那就会糟糕。那好，那我们做多一香，然后我们回香，嗯，回香是不是有里面有？ 应该是有。 回香我们用中文跟巴利文好不好？ 回香的叶啊。 是不太一样，你们要用这个还是用这个？ 这个是什么？ 哦，他们没有，这是泰国，他们是这样用。 哪一个？ 玛雅的玛的玛乌巴蒂阿古丹布杰尼玛雅的玛乌，那个。伊丹梅布尼尼巴纳萨帕查尤。不需要这样，我们是学菩萨道，对不对？ 对。师父你的这个就没有了。 把书慢慢念，我们跟你念 好。好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 这是什么？ 这里有。不念阿努摩的呢，这里有。 你没有这个，这是师父的吗？回家做什么？是回家做什么？ 这印出来，看。 啊。 哦， 是 这 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印 出来。 这好像是是对的，就是昨天有印象给你们的，对。 哦，回向。这个。 是这个 ，OK， 哪里 啊 ？Morning Service 的最后一页，昨天 email 给你们的 PDF 的， 哦，不知道，昨天怎么？ 你不知道啊？温柔 email 的，昨天晚上。 那他会给你没有关系，还是你拿这个？ 这边有几本，没有的。 哦，在这里几本。 给他不可 能。还有吗？ 没有了。 第二个是第二个，就这个。 还有谁没有？ 学校出手。 还有没有？还有一本。 法师慢慢念，我们跟着念。 那本。 这本是我。 哦。 好，那现在我们打坐45分钟，然后回向。那今天到这里为止好不好？然后大家发誓回家，明天再见。 那明天我们也可以学一些方便怎么打坐，怎么调身体，嗯，对大家可能是很好，嗯，还有一些简单的练习怎么调身体的姿势稳定，嗯。那现在我们就用功。